台立场。 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阿达伯拉象龟点样赢到兔仔？就是以身位取胜啦！佢哋系世上其中一种最大嘅龟，可以有成米二咁长，嚟小湖望月大象龟之旅睇下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考虑在明天下午至晚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摩羯现时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北，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横过吕宋北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摩羯会在明日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随后会靠近华南沿岸并进一步增强，较大机会会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会考虑明日下午至晚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会否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需要视乎摩羯的强度、环流大势以及与香港的距离。百黎殘奧港隊奪得第一面金牌，龍子健在硬地滾球男子個人 BC 一級賽事中，面對南韓對手以局數4-1贏得了面金牌。行政長官李家超對龍子健和他的教練致以熱烈祝賀，他讚揚龍子健愈強越強，在賽事中發揮出精湛技術，為港隊贏得今屆殘奧會首面金牌，實至名歸。他和全港市民都對他的傑出表現感到高興並引以為傲，連同之前兩面游泳獎牌，港隊在今屆殘奧會暫時贏得一金一銀一銅，目前在獎牌榜排名第34。今日是开学日，教育局长蔡若莲到屯门一间学校出席开学礼后表示，学龄人口下降是结构性问题，会以软着陆为目标。新学年初步见到中学情况比较稳定，未有出现减班，而教育局已经预示小学会出现学童逐步减少，会密切留意情况。蔡若莲又说，在中学推行的三层应急机制，目前有120多宗个案转介至到社署团队，有280多宗校长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现阶段会继续同学界商讨怎样有效帮助有需要的同学。他又说，截至到7月已经有420多间学校参与 4RS 精神健康约章，未来希望更多学校参与，提高学生的抗疫警能力，并鼓励同学实践约章，好好休息放松，保持规律作息时间，保持積極態度。對於有初小學生缺課超過兩年後，當局沒有發出入學令，蔡若蓮說，局方一直有同家長溝通，發出過6次勸喻信，局方非常關注學童缺課，亦責無旁貸，透過探訪溝通和不同專業界別合作，希望在不同持份者尤其是家長的配合下，協助學童盡快上學。這節新聞報導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步变坏，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及涌浪。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有大家乐盘菜就有美满中秋，大家乐中秋盘菜选料上乘，尽显矜贵。依家上网店 itscdc.com 用 PayMe 订购中秋盘菜同食品满500元，即享9折，优惠数量有限，额满即止。即上大家乐网店 itscdc.com 订购，轻松叹盘菜，受条款约束。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到12:00，新奇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大家晚上好，现在是晚上时间8:07，大家听的是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这个节目，又来到星期一，又有我 Car 在这里。每个星期都会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主题，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叫做决心，跟大家倾下决心这一样东西。是不是有决心就会成功的呢？是不是真的有志者事竟成？是不是真的有决心铁柱可以磨成针呢？虽然我知道这些言语其实都比较老土，但是在我今晚找主题的时候，刚刚就找到这几句说话，而且同时间也都有相反的字词出现了。原来呢有志者事竟成呢，即是可能怪我无知啦。原来个相反就是话叫做无志者常立志。咁我睇到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是真系反义词嚟嘅咩？两者唔可以共存嘅咩？呢个亦都系今晚第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大家嘅，因为都想大家去想一下同时间有志者事竟成和无志者常立志，两者之间是不是可以共同存在在大家的脑海里面。一阵间回来就继续跟大家去探讨一下。 Rockin' with it on the brown, then I get like this, I can't be around you. I'm too little to dim down a notch, 'cause I can into things that I'm gon' do.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thoughts. Wow, wow, wow. When I'm with you, all I get is wild thoughts. Wow, wow, wow. When I'm with you, all I get is wild thoughts.For the taking, you know this cookie's for the bag. Kitty, kitty, baby, get her things to rest. Like the 68 Jets. Diamonds and nothing when I'm rocking with ya. Diamonds and nothing when I'm shining with ya. Just keep it white and black as if I'm your sister. I'm too hip to hop around, time to hit with ya. I know I get wild, wild, wild, wild, wild, wild thoughts. Wild, wild, wild. When I'm with you, all I get is wild thoughts. undertaking. I heard it got these going crazy. Yeah, I treat you like a lady, lady. Till you burned out, cremation. Make it cream, yeah, Wu-Tang. Throw that back, bouquet. Call me and I could get it too. I could tell you gone off the doors. Careful, mama, why would you say? You talking to me like your new bae. You talking like you trying to do things. Now that pipe got her running like she Usain, baby. You made me drown in it, ooh, touche, baby. I'm carrying that water, Bobby Boucher, baby. And hey, you know I'ma slaughter like I'm Jason. Busted, why you got it on safety? White girl, red shit on brown liquor. I probably shouldn't be around you. Cause you get wild, wild, wild. You looking like it's nothing that you won't do. What you won't do. Hey girl, that's when I told you. Told you. When I was you, all I get is wild thoughts. Wild, wild, wild. Wild, wild, wild thoughts. Wild, wild, wild. When I was you, all I get is wild thoughts. Wild, wild, wild. When I was you, all I get is wild thoughts. DJ Khaled. 跟大家去讲过下，人脑呢其实是有几咁神奇啊，因为可以呢制造回忆、修改记忆同埋记录记忆等等啦。咁呢个只不过是非常之皮毛同埋简单嘅一个讲法啦。大脑当然啦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啊。咁而我哋嘅脑袋呢其实每分每秒呢都系不停咁样转。究竟一日啊平均系会有几多个念头出现嘅呢？你而家即刻，大家各位听众啊，即刻想一个数字在个脑入边先。咁啊，只要咧，大家其实 Google 一下咧，都会睇到唔同嘅研究显示出咧，我哋人类啊，每日咧，最基本都有6000至7000个念头咧系会出现嘅。呢两组嘅数字其实差异系非常之大啦，主要其实系扣除咧瞓唔瞓觉嗰普遍7个钟嘅时间啫。而当中有几多个念头对我哋系有正面嘅影响，有几多个系冇建设性嘅负面又或者系破坏性嘅諗法，有边一啲諗法会喺一瞬间出现咗之后呢就会成为我哋嘅目标嘅呢？而嗰一个念头呢出现咗之后成为我哋嘅目标，其实就系睇下自己嘅价值观啦，同埋嗰个念头究竟对自己系有几咁重要，有几想得到又或者达到啊。之后就意会呢自己下定咗决心向住目标嘅路途进发。这个当然是我讲最简单的一个即是思路的发展啦，省略了很多即是关于判断这个目标究竟的可行性是够不够啊，又或者呢规划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向等等不同的一些即是脑图啊。咁啊喺度同大家呢主要都係要想分享下决心嘅重要性。其他嘅内容有机会呢就每个礼拜一我喺倾心倾城嘅时候先再同大家分享啦。但係决心呢样嘢啦係绝对一个不可或缺嘅要素。究竟几有决心去改变，几想要嗰一件事，几有决心去达成呢一个目标呢？呢个就系今日我哋要探讨嘅问题。探讨一下

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已经实施，发送人名称开头有井号，代表身份已获认证。主要银行、电信商和个别政府部门已经参加登记制，其他机构会陆续加入。不清楚短信发送人的身份，就要提高警觉，千祈咪透露个人资料及转账金钱，以免受骗。上 ofca.gov.hk 浏览详情啦。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完两首歌翻翻嚟，啱啱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咗哲学家尼采，亦都系我最中意嘅哲学家。佢嘅一个讲法，其中嘅一句啊，就系话有强烈决心嘅人咧，将会系无所不能。呢一个语言嘅艺术可以改变大家大脑嘅思考方式。呢个系我头先同大家去提及过嘅，所以咧大家其实都可以参考一下，究竟点样自己帮自己洗脑啊？常对自己讲一啲咧，自己嘅信念啦，同埋谂法，又或者渴求嘅一啲嘢，系绝对会将呢一啲谂法灌输入去自己嘅潜意识里面，系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嘅做法嚟噶。都是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个思考模式，因为呢我是一个真实的例子，究竟怎样自己帮自己的自己帮自己洗脑，跟住就令到自己的情绪长期都很开心很正面，大家都几喜欢我的这个氛围呢，我现在就要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始终都是啦，即是那句没有经历过低潮又怎会有之后的快乐呢？我曾经呢都有一段时间啊，因为呢跟朋友的一些缘分啊缘尽啊，所以呢就好不开心，每日呢都活在一些好低沉的情绪底下，咁一路呢都等待呢时间的协助，因为老套啲都讲句啦，因为亦都系好多人呢安慰人的时候最喜欢讲㗎啦，就系话一切咧都等时间嚟疗伤啊，时间系会帮你嘅伤口愈合噶。咁啊，如是者，我当然啦，即系好啦，即系自己本身都唔系成日会唔开心嘅。咁我就听呢一句说法，呢句讲法，咁啊冇主动去做任何嘢，日复日咁样等待时间嘅过去，然后等自己嘅心情转翻好。咁当然啦，听到我咁讲，再咁样嘲笑自己嘅过去嘅呢一个冇做过任何嘢去应对自己心情嘅做法，就知原来系唔得嘅。日日都继续郁闷，跟住之后有一日就谂啊，点噶？於是乎呢我呢好彩呀，人脈啊就比较多，亦都有好多好朋友，咁会去帮我啦，咁样咁有一位好朋友呢其实就係、心理治疗师嚟嘅，咁我呢就同佢傾咗呢一个即係烦扰住我啊，心情啊思想啊思绪嘅呢一个问题之后呢，佢就俾咗一啲建议我啦，佢就话如果要你即时逼自己唔好唔开心， 唔好再諗唔開心嘅事，就一定冇可能㗎啦。咁不如試下開始練習。有兩個方法嘅，第一個就係轉換啊，刷牙拎牙刷嘅嗰隻手，即係轉咗嗰隻慣用手。平時如果大家係用右手刷牙嘅，咁不如試下轉用左手先。呢、這個就係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刷完牙之後咧就對住塊鏡讚自己啊。咩都好，例如咧就譬如赞自己啲皮肤好啊，赞块镜好干净啊，赞自己准时起身啊，赞自己即系刷牙刷得干净等等唔同嘅一啲赞美嘅说话。总之咧就系要同自己有关嘅。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一个专业嘅意见啊嘛。咁啊，我就梗系去尝试一下啦，主动去试下啦。咁啊，神奇嘅事于是乎就发生咗啦。 Living in my own world, didn't understand that anything can happen when you take a chance. I never believed in what I couldn't see. I never 呢一首咧系叫做 Start of Something New 啊，系啦，咁啊，因为咧啱啱讲嘅呢两个啊吓，俾我好朋友，亦都系心理治疗师提议嘅做法咧，都系我新嘅一个习惯。而我剛才所講呢，即係神奇嘅事呢就咁就發生啦，就係因為我有呢一個決心要去改變，要逃出本身啊，我形容為情感嘅枷鎖啊，原來只係需要配合埋呢一個啱自己嘅方法呢，一切都會嚟得輕而易舉。 记得咧，我系用咗两个礼拜嘅时间啫。有一日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即系我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有咁嘅感觉，系突然之间望住块镜入边嘅自己，连牙都未刷，跟住就会有一个好正面啊吓，好开心，好充满能量嘅谂法，突然之间喺脑海里面出现，就系话你成功啦，你搞掂啦，冇事啦。突然之间真系嗰一日喺我嘅脑海里边咧，突然之间出现咗。